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又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 Hello， 阿初啊，嗱，咁我哋之前咧就讲过音乐剧啦， 系 咁啊，我哋话今年咧就试下讲多啲本地嘅剧目啦，咁啊，咁啱咧本地剧目 近排好多啊，真系一炸一嚟唔做，一做就做一炸出嚟， 系咁，唔知点解啊，即系你做开 Macbeth 就全， 唔系香港香港嗰啲人系咁噶啦，即系兴开唔知咩葡挞咁啊，一街都系葡挞噶啦， 连剧目都系 都系咁样啦，你唔发咁啊？早几年啊 ，Betrayal， 我哋之前有讲 Betrayal 啦，一系唔做一做几个团几个制作一齐做咁啊，总系咁样嘅， 连学院嘅毕业作都突然之间要变咗， 无啦啦系啊。 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剧目咧，就系、是、叫做万众期待嘅，由演戏家族咧佢 present 嘅《遇上1941的女孩》啦。比起咧佢嘅首演啦、重演啦，到今年再重演咧，相隔咗廿几年啊，再见大家啦。咁而呢一个剧目咧嘅原创剧本咧就由周旭明先生佢写噶啦，到咗今年咧就由彭振南先生佢改编，而且佢自己导演添嘅一个剧目啦。 系 系，阿初你都有睇到啦。 系啊系啊系。 咁你有冇睇过十几年前2000年嗰个版本啊？ 我印象中我是有睇到的，但是呢即是那时候我真是年轻一点， 我印象不是很深刻。有几首歌我一路都记得的。因为第一那几首歌是真的很好听的歌。跟住又总有些人，你不论是 audition 也好，在学校、上唱歌堂，你要找一些歌唱也好，又会唱回这套戏的歌。因为真的是我们本土原创的音乐剧的真是其中一个表表者。他的歌就不停都在我脑里面记得，有几句歌词，有几一段音乐是长期我都记得 的。例如咧，可唔可以唱下俾大家听啊？ 冇啦，我唱歌我惊。 你唱歌好好听噶。 冇啦冇啦，算啦，有机会嘅，有机会。 咁啊，作曲作词咧，钟志荣先生的确咧有好多嘅音乐剧咧，我哋都耳熟能详嘅。咁你讲到话学院里面，我都试过唱呢歌嘅，咁、 哦、 亦都系好听啦。咁亦都唔喺度表演啦。 系系、哦， 快过你先。 好彩大家好彩好多咁。 咁其实今次呢个音乐剧嘅歌咧，真系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其实讲我哋之前讲嘅音乐剧啦，咁啊音乐剧嘅歌入边咧，其实。好听嘅歌咧，系咪会容易记得嘅咧？ 对于一个音乐剧嚟讲，个音乐系其中好重要嘅部分嚟啊嘛，演戏系其中一部分，即系个古仔个戏系一部分。 当然啦， 音乐系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部分，甚至系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啊，你去睇一个音乐剧啊，应该话去听一个音乐剧添啊，即系嗰啲歌如果唔好听嘅话，不如唔好睇啦，即系会系咁啊。如果你话讲得再 extreme 啲，譬如话系歌剧咧， 系 其实咧喺过去嗰二三十年啦，近年反而好翻啲嘅，就係、是、咧歌劇出現咗一個幾大嘅問題嘅，就係、是、啲人唱得好好啊，但係咧就唔肯做戲，或者係做戲做得唔係幾好，特別喺香港呢個情況都幾嚴重嘅，嗰啲歌就你見到佢。企喺度唱晒佢咁样，动作唔会好多啊！我唔系话要动作好多先至系为之好戏，但系佢哋系好侧重喺嗰个音乐好好听，甚至会有阵时出现咧，就系、是、喺一个 opera 入边，一个歌剧入边咧，系有阵时个指挥啊，系仲大过个导演，即系我认为系真系搞错咗嘅，即系应该到最后系大家一齐 work 去做一个戏，而到最后点解我唔搞个 concert 要搞一个？opera 啫，系因为嗰个唔系净系一个音乐会啊嘛，系嗰个系一个演出嚟啊嘛，所以即系我哋印证翻喺我哋今日要讲嘢上面啦。不论啲歌系点样都好，到最后最重要嘅依然系成个故仔、成个故事。当然啦，我哋去睇嗰个演出嘅时候，包括导演佢嘅决定啊、演员嘅演绎啊、所有设计师谂咗嘅嘢，都系个演出嘅一部分。但系呢啲嘢所有个灵魂嘅精结咧，其实就都系喺嗰个。即系我哋叫剧本啦，就系、是、一开始个古仔佢个定位个定型嘅时候系点样，所以点解就算系音乐剧都好，都会攞嚟我哋呢个节目度讲咯。 嗯，系咯，我都觉得咧，即系近年咧好多音乐剧啦，但系执重咗咧，可能系唱歌嘅技巧啊，啲歌好唔好听啊，但系有时咧都会忘记咗个戏嘅本身嘅。咁样讲到咧，就睇下我哋今日呢个剧目咧本身个剧本咧处理得如何啦。我哋咧今日讲嘅剧目就系遇上1941的女孩。阿初个剧本大概讲咩咧？ 因为呢个节目嘅关系啦，咁我就专登咧就去揾呢个戏嘅导演啊彭振南，即系今次呢个版本嘅导演啊彭振南，就同佢情商咧，就攞咗旧版个剧本同埋新版呢个剧本，就攞嚟就对照过望过嘅。咁不论系新版同旧版咧，都有一啲嘢个基调系冇改变嘅。咁首先就讲咗嗰啲个基调上冇改变嘅嘢先。 好啊。 咁个古仔叫《遇上1941的女孩》，其实就系讲一个现代嘅男仔，佢唔知点解咧长期。成日发梦咧，都梦到一个女仔。 嗯， 由于佢哋两个都喺梦中成日相见咧，咁佢就萌生一个爱意，佢就一路都觉得自己好中意呢个女仔咁样，但系一路都冇机会真系接触到佢，因为只可以喺梦中相见啫嘛。 系， 但系机缘巧合之下咧，就因为一场火也好，因为啲咩原因都好啦，佢就突然间晕咗，或者系突然间去咗一个。另外一個世界就是真係去咗1941，就真係遇到呢一個女仔。咁但係1941咧，就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啦，就係1941前後一路去到1945年咧，就係二次大戰。咁啊，香港亦都係曾經係俾日軍係控制過好一段時間。而1941嘅年尾咧，就正正係日軍開始由中國一路攻打入。到嚟香港嘅嗰個時代嚟嘅， 即係香港淪陷嘅時代。 係啦，咁喺呢個故仔入面就係講佢去到初係冇嘢嘅，點知原來過咗兩日咧就已經係日軍已經打到嚟啦。咁佢哋就要面對點樣喺日軍侵華嘅呢一段時間，日軍嚟到香港呢段時間，佢哋走難啦，點樣面對佢哋當時嘅困境啦，同埋呢一對喺夢中相戀嘅情侶，到佢哋真係喺一個咁樣嘅1941打緊仗嘅亂世之下，究竟佢哋嗰個愛情運？ 咗之後嘅愛情運 係啦，佢哋嗰個愛情運變成點？咁啊喺兩個版本入面咧，亦都有啲歌曲嘅改變嘅，主要就係有一啲歌 cut 咗。 嗯， 第二咧就系呢个男主角咧，佢喺现代嗰个生活啊，系有啲嘢改变咗嘅。咁呢个我亦都听过阿彭振南，即系呢个戏而家嘅改编同埋导演佢讲过，究竟佢点解要咁样改编，同埋究竟改编咗啲咩？首先讲改编咗啲咩先啦。 好， 咁嗰个男仔咧，原本喺旧嗰个版本入边咧，佢就系一事无成啦。我哋而家可以叫嗰啲做你话佢宅男又好乜都好啦。咁啊喺个戏入边就系佢话，哎呀，我都唔知做乜，不如我去考消防员啦。跟住我阿妈同佢讲：，喂，你唔系惊火嘅咩？你做乜考消防员啊？佢话吓惊咪去考下啦。咁可能考完之后又唔知会见识到啲咩咧。咁啊试下啦，乜都做下啦。反正我都唔知自己想做乜噶啦。咁啊，跟住一路去考考试嘅时候，就成个扭个打火机出嚟望住啲火，我唔惊火，我唔惊火，我唔惊火。咁啊，跟住走去考啦。但系卒之佢都系考唔到啦。咁呢个就系旧版本嗰个年青人喺现代世界嗰个故事。咁啊，佢阿媽亦都猛咁叫佢買股票啊！你知道特別係即係90年代尾嗰陣時啦，2000年左右啊，喺金融風暴前後，咁啊，大家都仲喺度諗緊嗰啲問題啦。咁但係嚟到新呢個版本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咁新呢個版本咧，就阿媽嘅角色就冇咗，就嚟咗一個阿爸，就係一個咧喺大陸做生意嘅爸爸。咁就成個戲特別係一開頭咧，就係呢個爸爸就猛咁同佢講：，喂，你唔好成日去遊行啦，唔好成日去搞呢樣搞嗰樣啦，不如你跟我翻大陸做生意。就是、一路我阿爸就咁碎佢，点知就出现咗一个好有趣嘅事件啦，就系、是、呢个男主角阿平就一路都有一个喺电话度用 WhatsApp 又好 WeChat 又好乜都好识咗嘅一个朋友仔啦，点知呢一个一路同佢喺度沟通紧嘅朋友叫做阿 Benny 咧，到最后佢发现原来系佢爸爸假扮嘅，即系从而得知佢一啲嘅不同嘅资料啦，知道佢嘅去向啦嗰样嘢，呢、這个就系新版本嘅呢个男主角佢嗰个背景故事嘅唔同，但系一样嘅都系佢就系遇见咗一个四一嘅女孩，咁又系因为一次机缘嘅巧合，就系佢啊晕咗也好，你话点都好啦，咁佢就真系去咗1941， 吸入咗浓烟啦，应该 冇错啦，就遇上咗阿彩啦，就系1941个女孩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咁大概嘅故事背景我哋又知道，主要脉络都知啦。咁今次呢个故事嘅起承转合点揾呢？ 呢、這個我亦都老老實實直話直說啦，呢度就係、是、呢、這個古仔咧，你聽落去咧係有一個即係向前嘅動力嘅。 嗯。 但係其中有一啲問題答唔到咧，或者係有一啲嘢我依然係喺度問緊，或者唔知點算嘅，就係、是、如果我嗱阿 Winky 你又有睇啦，我哋話呢一個戲嗰個主角係邊個好咧？你認為？ 其实我都谂咗好耐，我讲真的，今次 系啊，好难答啊，系嘛？ 系啊，我都谂过，咁嗱，照咁睇咧，好似系阿平，即系个男仔咧、 啊， 最多事系发生喺佢身上面，佢、啊、又去咗第二个地方，但系咧，嗱，即系我净系睇咗2014呢个版本啦，但佢去咗1941之后咧，佢又好似冇谂过翻嚟，都冇乜嘢转变，又留低咗喺嗰度啦，即系作为一个主角嘅转变，其实佢好细个。 系 好啦，但系如果我讲个女仔阿彩，佢留喺嗰个地方嘅生活，系战争俾到佢有一啲反应。咯，咁但系身边嘅人俾佢转变又唔系好多，我就 接近冇添啦。其实佢嘅转变接近冇啦，佢个人嘅转变，只不过环境嘅转变啫。 啊，反而好可能咧，阿香大姐，娥姐嘅角色有啲转变，好似系 点啊？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嗯，经历 咗战争，死咗系咪？系咪？ 佢以前贪钱啲嘅，经历咗战争，佢、okay. 体验唔到人嘅爱多咗。佢有个转变， 我唔特别同意，佢系唔系贪钱啲咧？以前 即系或者佢有义气嗰面攞咗出嚟咯。 O K O K， 佢以前会冇咁攞啊嘛，以前唉，梗系有钱最紧要啦。 系系。 咁但系经历咗战争之后，佢有一某程度上嘅转变嘅就系，其实钱唔系最重要噶，你攞翻你嘅卖身契走啦，我哋嘅平安先至系最紧要。 系。 但系点讲都好似又唔系轮到佢系一个主角咯。 嗱，我谂咁样讲啦，第一样嘢，我谂普通观众入到去，又或者系我而家我随手执一个嚟讲嘅话，我一定会拣阿平噶，我唔会无啦啦真系拣其他人噶。 系，即系我哋会跟住佢多啲噶嘛， 因为佢系 go through 晒我哋所讲嘅主要事件噶嘛。 系， 嗱，佢又要喺现代，又要翻去1941。如果我哋真系讲1941的女孩，咁不如净系阿彩嗰个角度遇到一个未来人咪得咯，或者遇到。有 E.T. 都得噶， 系咪先？ 遇到外星人都得噶。咁但系个问题而家唔系啊嘛，而家系讲个戏都叫遇上1941的女孩，咁边个遇上啫？系讲阿平啊嘛，系咪？即系呢一个主要嘅事件，如果冇咗现代嘅部分嘅话咧，系唔 work 嘅。 系， 所以我就算我点样睇落去，觉得有任何嘢我暂时未谂得通都好啦，我都会话系阿平由现代去到1941呢个男仔系个男主角噶啦。 系， 咁好啦。个问题就出现啦，问题就系佢系男主角嘅时候咧，咁我哋喺睇个戏嘅时候，我就会问每一场戏究竟点样帮助到呢一个男主角嗰个故事线？如果呢一个阿平佢而家系个男主角，咁我想问有冇一个起承转合咧？佢有冇一个故仔系讲紧嘅咧？ 其实佢起、 啊、你睇到嗰样嘢系咩咧？佢个故仔？ 其实佢个起我都唔系好揾到， 系 嗱，即系如果成个故事，我哋头先好简单都系讲咗佢喺现代可能同佢爸爸有拗撬，佢知道佢生活系好艰难嘅，咁跟住咧就去咗1941年嘅时候就遇到呢个女仔，佢好爱呢个女仔，跟住当中经历战争，其实我系期待佢个转，可能系佢经历咗战争之后，哦，佢好识得珍惜屋企人，而去选择究竟翻唔翻去2014，即系我会咁样期待，但系我又未见到呢一个脉络咯， 即系我喺度谂，以阿 Winky 你咁样嘅资质，你坐喺呢度都讲得出呢番咁嘅说话。 我走啦，拜拜。 阿 Winky， 我哋搞呢个节目搞咗咁耐，我哋都开始习惯呢一个所谓主角啊、起承转合啊呢一个咁样嘅讲法啦。咁、我唔知你平时睇系点，或者你而家有冇系受到我影响，又或者点样，我唔知道啦。 受你影 响，我唔知有冇啊，即系可能因为我系咁喺度讲，系咁喺度讲起承转合，逼你睇起承转合，逼你觉得要一个人系主角，冇逼你噶嘛，可能系。咁但系。我去睇呢个古仔嘅时候，我就好单一地我自己一厢情愿咯。我觉得要系一个主角嘅，咁、我认为系阿平嘅，咁我咪想睇下佢个古仔点样发生咯。咁、如果大家有去睇个演出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咧，特别系嗱，你喺现代冇咗阿平就冇戏做噶，因为佢系真系现代人，佢系唯一一个主要嘅现代人角色啫。咁佢阿爸都好重要，但系都唔系常常需要喺度啊。佢喺现代嘅时候，但系喺1941咧。阿平嘅场次咧系数得出咁多噶、即系唔系场场有佢，严格嚟讲系好多场都冇佢添啊！我而家我粗略咁讲，我估得三分一场次有佢嘅咋， 即系去咗1941之后， 系啊，去咗1941之后，阿平嘅场次系好少嘅咋，咁有啲人就可能会同我哋即系如果讨论嘅话，就会话，音乐剧系咁噶啦，即系譬如话中间有一只歌啊，系讲嗰个飘香院，即系有个妓院噶嘛，咁、有一扎妓女好风骚咁样出嚟唱一只歌咁样，咁嗰啲系卖点嚟噶嘛，系 entertainment 嚟噶嘛，系、娱乐嚟噶嘛，系音乐剧啊嘛，咁我觉得无可厚非嘅，你可以有嘅，但系 我哋系唔系可以谂到点样令到呢一场戏系对阿平有某啲影响嘅咧？就嗱，我等阵我可能试下举一啲例子，点样令到系对佢有某啲嘅影响，或者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啊？咁又或者啦，有另外一只歌啦，叫做《尖沙咀码头》，就系剧中阿香大姐。咁今次呢个版本就系阿双天鹅阿娥姐饰演嘅。咁啊，嗰首歌歌词就系我哋一定要互相帮助，如果唔系就会更加折堕。咁啊，就一路喺度唱，其实就系激励紧身边嗰扎人，点样诶唔使咁灰心兴旅，只要我哋一齐团结嘅话，我哋可能可以做到啲嘢嘅。即系佢最主要个行为行动系咁样噶嘛。阿平又系唔喺度嘅，即系我唔系话佢一定要喺度啊，但系即系我而家提出咗有几个点，我认为喺个戏入边其实系几重要嘅，起码系改变咗周围所有人嘅， 系 咪？我提嘅呢两个位都应该系啊，但系竟然呢两个位咧系阿平都唔存在喎。嗱，我又试下提我乱咁噏啦，当然啦，而家我唔系编剧，我点噏都得噶啦，因为做起上嚟可能有某一啲嘅难度噶。嗱，到阿平啦，佢而家嚟到1941啦，咁佢遇到阿彩啦，咁佢唔知阿彩做乜嘢噶嘛？阿彩净系洗衫嘅啫嘛，系咪？咁佢洗衫啦，跟住洗衫翻到去就见到有个叫阿香大姐。就一路都系好似对佢几好咁喎，又俾地方佢住咁啊，点知发现原来系妓院嚟嘅，仲要系如果阿平行过谂住去揾佢嘅时候，先发觉吓乜你喺呢度做嘢咩？你唔喺 妓院洗衫嘅、 啊？我喺后门见到你洗衫，我唔知道你前门原来系妓院嚟，跟住有一扎女仔就走出嚟围住佢，就唱呢只歌，然之后系对佢有某一啲影响嘅，咁、那个戏起码。可以对佢有翻啲影响，同埋呢个飙妹花呢件事咧，即系戏中就叫飙妹花啦、就系搵啲童女出嚟，就系俾啲有钱嘅男人就拍卖啦，系嘛？其实啦，因为过戏呢一场之后咧，即刻接系接一场咩戏啊？就系、是、香大姐同埋阿炮哥，就系呢个飘香丸啦，呢个妓仔嗰两个话事人啦，就攞个麻包袋就笠住佢就。掉咗佢一个好远嘅地方个码头度咁样就放翻佢出嚟啊嘛，就话嗱你唔好再搞事啦咁样。其实呢一场戏好应该俾我哋见到佢想办法去救阿彩，但系救唔到啊，又或者三两下手脚就俾人搞掂咗，就捉走咗啊。咁我起码见到佢又为呢件事出力过啊嘛。 系。 但系而家呢件事系冇啊，完全唔存在。佢净系约埋佢，然之后就系我哋要逃走过澳门啦，因为好快咧啲日本仔就会打嚟噶咯。我唔知几时，我净系知道咧澳门嗰边啲日本人就唔会打过去噶，我哋快啲走啦咁样。佢系有件咁嘅事啊嘛，但系点解唔因为呢样嘢佢走嚟想办法救佢，而从而系令到飘香丸嗰首歌佢都话喺度存在咧？ 系 好啦，咁而家咧因为呢一只歌咧，阿平就唔喺度嘅，咁就得翻到最后咧，阿姑虾即系嗰个拉车佬咧，就走入嚟咧就话我要买妹花。咁啲人就全部人笑佢啦，你有冇搞错啊？你嚟买妹花，你边有钱啊？跟住佢攞400蚊出嚟，即系我唔知道400蚊系几多啦。但系嗰啲大老板喺度互相喺度想办法话买嘅时候，出到300几系全部哇癫咗，佢出到300几蚊黐线噶咁样，就 系 好有钱嘅人嚟嘅。但系而家有个拉车佬走入嚟话我出400蚊，然之后全部啲有钱佬全部就接埋咗，就话唉咁冇办法啦。然之后亦都唔知点解啊？呢个喺个 storytelling 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小问题噶，就系、是、如果有个拉车佬攞400蚊入嚟，飙到呢个妹花，嗰一扎有钱佬喺后面企喺度，竟然呢个香大姐做乜嘢啊？成交即刻 哦， 佢冇可能即刻成交噶，佢个角色嗰个动机系好有问题噶。我睇嘅时候，我系完全唔觉得呢个系导演嘅问题，我完全唔觉得系演员嘅问题，我完全觉得系编剧嘅问题咯。因为编剧冇谂过办法系令到呢样嘢系到最后佢搞掂咗啊嘛。我有举个例，点样可以解决咗啊？如果系佢攞400蚊出嚟，然之后咧呢个香大姐可能都仲系想点样可以提高个价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我唔知点样煽动到嗰班老细打交。咁佢走咗，或者係佢真係冇辦法啦，到最後，哇！你好彩啦，阿姑蝦，你出最多錢啦，你就係今晚嘅老闆啦，因為佢已經出最多錢啊嘛。咁香大姐仲唔追住佢啊？咁呢個係香大姐追住佢嘅原因啊嘛。但係而家香大姐係冇追住佢嘅原因噶，除咗佢一舉手話我有400蚊，跟住啲老細就直頭當佢唔係嘢嘅，就趕佢哋走咯，基本上係咪？就叫佢你過住啦。跟住就話佢哋想走嘅時候先話，我哋有啲平啲嘅，新歡不如舊愛，我哋仲有好多喺度噶嘛，唔使走住咁樣。 同埋其實已經有少得罪咗啲老細嘅啦， 少少啦，嗰個都小問題嚟嘅，因為個戲入邊亦都講阿香大姐就好識得點樣去招呼呢啲客人，咁先咁多客人噶嘛。咁 anyway， 咁總之就係呢只就係第一隻歌，我認為， 第一部分其实已经一定要将阿平想办法摆返入呢个游戏入边。 嗯。 所以下一场踢佢走，同埋到呢个阿彩同阿姑哈喺嗰个叫做我唔知叫新房定係叫做乜嘢房啊，总之喺间房入边。即係 suppose 就係呢一个阿姑哈俾咗钱啦，而家佢係老细啦，喺个房入边、嗯、准备要阿彩去服侍佢嘅时候。点知就系阿彩就一路喺度喊紧，仲话哎呀阿平俾佢哋捉咗，唔知点算。如果系我改嗰个版本啊，就系佢仲喺度担心紧嘅时候，你唔好过嚟啊！猛咁同阿姑哈讲，你唔好过嚟，唔好过嚟。跟住阿姑哈同佢讲话，我唔会埋嚟噶，我真系我唔会点你噶，我今晚我会喺门口瞓，我系谂住帮你嘅啫，我唔知点算啊咁样。跟住佢听到话佢出咗400蚊，吓点解你会出咗400蚊？我点会值400蚊嘅？点解你要对我咁好啊？我唔知点算啊！呢、這个亦都系令到阿彩嗰个古仔咧系更加有挣扎嘅。 系 嗱，咁但系个重点咧，嗱，我唔知道成个古仔你认为佢系一个爱情故事啊，定还是系一个讲时代、讲乱世嘅一个古仔啊？但系个最主要嘅事件其实依然系阿平同阿彩嘅故事啊嘛。啱啱 应该系啊，系啊，我嘅期待 咁。如果呢个最主要嘅故仔，呢、這个系阿平同阿彩嘅故事咧，咁呢一场阿彩同阿姑哈嘅戏咧，唔系冇阻碍到，亦都唔系对阿平系完全冇影响嘅。因为如果阿彩一路都觉得自己系有负于阿姑哈嘅话咧， 嗯， 其实带住呢个戏咧，阿平同阿彩两个嘅关系咧，就一路都有少少刺喺度啊。所以点解到嗰一场阿姑哈后啲啦，有一场阿姑哈攞住两张船飞入到嚟，原本系谂住佢。要救阿彩，然之后两个人就可以去澳门啦。点知嚟到见到佢揽住咗阿平啊嘛，跟住佢就好大方咁同佢讲：，哎，我搬到两张船飞翻嚟啦，你可以同你嗰个爱人走啦。哎，我见到佢啦，佢生得几靓仔啊！你两个开开心心啦，走啦咁跟住阿彩就问：，咁你点啊？你一个人？哎，我得噶啦，我自下个鼻哥上到船啦，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咁样。你喺呢度系见到阿彩一路同阿姑哈嗰个关系个建立咧，系越嚟越强啊！咁样可以，亦都从而影响阿平嗰个故仔。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相对地阿平唔存在咧，我系比较容易接受一啲嘅。亦都需要啊，因为阿平下下喺度佢做唔到嘅嗰个戏。但系有好多场戏咧，就系、是。剪轉都係冇佢喺度存在嘅， 但係我覺得即係佢知道阿姑哈，即係阿平知道咗阿姑哈幫咗阿彩之後，其實係佢哋兩個嘅恩人嚟噶嘛，即係直接到俾飛佢。即係如果呢樣嘢，就算我唔知啊，即係好好低手地，如果阿平行過見到，佢知道呢個恩人，事實上對佢影響都可以好大嘅。即係佢唔一定要係三個人存在喺呢度，但係呢件事都可以俾阿平知道，影響阿平噶嘛。 冇錯冇錯。 好啦，嚟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陣，不如我哋而家聽翻首歌咧，就係、是、今次呢個演出版本咧 cut 咗嘅一首失。眠夜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嗱，阿初，我哋今日咧讲紧嘅剧目咧就系、是、本土炮制嘅一个音乐剧啦，就系、是、遇上1941的女孩，啱啱咧就喺上个月就啱啱做完噶啦。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一啲剧本嘅内容啦，咁啊，依家落去咧，不如你讲下你多啲嘅睇法啊。 一路我哋最主要讲嘅都系几样嘢啫，起承转合啦，主角啦，或者系我成日讲话一句说话讲完一个故仔，即系呢几个我最常用嘅技巧啦。 即系去睇一个剧本， 系去睇一个剧本啦。咁我尝试喺呢几个角度去讨论下或者探讨下，究竟有冇啲乜嘢我哋。未必系要好复杂天翻地覆咁将佢变咗第二个故仔，但系可以帮到个戏嘅。我希望可以揾到啲咁嘅嘢。第一样嘢我想睇下嘅就系、是、嗱，我哋姑且唔讨论，我唔好突然间令到个故仔变到个主角系阿炮哥先算啦，系咁我当继续系阿平，即系而家我哋一路讲紧嗰个男主角先。 系。 咁呢一个男主角其实佢面对嘅问题，又或者系佢面对呢个故仔，其实对佢嚟讲系有啲咩意义，或者系呢个戏到最后对于观众嚟讲，如果我真系要讲呢个故事。教训我哋，我哋揾唔揾到一样咁嘅嘢先？咁我想问个戏一开始佢有冇啲咩问题，或者有冇啲咩要解决咧？佢个人， 佢好大嘅问题同爸爸嘅相处咯。 系我哋而家呢个版本系佢好大嘅问题同阿爸爸嘅相处咧。仲有冇咧？ 未见到有。 佢一事无成啦， 因为佢翻， 但佢又唔系嗰啲有野心想变得好成功嗰啲啦。 即系佢唔可以话一事无成嘅，咁佢上司都话升佢啊，但系点知佢话我唔升啊，加我几百蚊嘅人工，你要赚 commission 咁咪仲辛苦咁样，即系佢唔想自己辛苦嘅，佢系一个不求上进啦，可以话。 但系又唔系，佢系觉得我上进咗，即系我升咗职之后，其实我都系收多啲啲钱，但系要做多其他应该佢唔应该做嘅嘢啫，只系。 系咁，但系喺老一辈嘅人嘅角度嚟讲，呢、 這个应该升个名。 是啦，应该是咁。但是而家的而且确呢个世界多咗你咁嘅人㗎嘛，係咪？即係冇问题，我哋唔係要讨论呢啲人，只不过係讲而家呢个角色佢面对嘅问题就係话佢唔係要飞黄腾达，佢只不过係佢想个生活安稳、但係佢同佢爸爸有一个好大嘅冲突。 係啊， 佢爸爸就觉得佢你一定要係要做到一啲嘢嘅。 跟住我嘅指示去做。 跟住我已经帮你铺排好晒㗎啦，返大陆做生意搞掂。 係。 跟住呢呢、這个后生仔亦都面对另外一啲问题，就係个社会啊，唔系几安稳啦、啊，即系成日都游行示威啦、啊。但系嗰个游行示威唔系话佢觉得个社会动荡影响到佢，而系佢觉得个社会有问题，佢想去游行示威啊。 嗯、 但系佢嘅生活亦都令到佢游行示威，佢唔知点算好，佢系咪应该游行示威咧？佢要面对最大嘅问题，第一系佢嘅生活，就系佢周遭嘅环境，佢自己嘅事业同埋佢爸爸。 系 OK， 呢个就系佢第一个处身嘅问题， 嗯、 第二个佢嘅问题就系佢发梦成日见到个女仔，唔知做乜嘢撞鬼咁样。佢、如果个戏继续发展落去，佢唔系见到个女仔，就佢可能会去问迷噶啦。OK， 但佢又唔系真系撞鬼，佢又觉得自己系中意呢个女仔，好似有段情发生紧啊。 咁呢一个咧，我觉得呢个位咧，有啲人就话有冇搞错啊？发个梦你中意咗个女仔，我觉得呢个位就讲古唔好博古。 那 个古仔写咗佢喺梦入边见到个女仔，咁可能嗰个女仔真系 好靓咧。我觉得可以噶，我真系试过。 可以系你真系真系试过咩先？你讲先嗰啲。 喺个梦度中意咗个男仔咯。 咁可能你会特别投入呢个戏啦，特别会投入呢个男主角啦，但系个而家我哋个戏就系定义咗，就系话个戏就系咁讲啊嘛。我哋唔好 challenge， 我哋唔知点解。总之真系好似有啲人突然间佢唔知点解好中意食榴莲，我唔中意食榴莲，我唔知点解噶啦。咁佢好中意嗰个女仔，我哋咪由佢系咁咯，冇问题。佢喺梦中遇到一个女仔，唔知喺咩时空，但系佢成日都梦见佢。佢、哋好似已经系大家都认识，大家一段好长嘅时间见过百几二百次噶，但系咧佢哋就一路都冇办法接触到大家。呢、个就 系 佢第二个问题啦。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如果以呢个作为个前设，我哋都喺某啲戏度提过㗎啦，就係话嗰个戏一开始有个男仔同个女仔系初初见面，大家系冤家嚟嘅，咁我哋都可以想象到佢哋个结局会系点啦，好有可能会系成为情侣。 係啊， 我唔系话个个戏逢系有呢啲咁嘅冤家到最后都要成为情侣，但系点解会出现咁嘅嘢？因为呢个 Fall Into 嗰个基调嘅起承转合，佢一定第一清楚有个改变啦，系咪啊？有一个前进啦，有个过程啦，咁呢个 系 好紧要。好啦，建基于我哋头先讲呢个男仔佢有嘅呢两个问题，我哋有冇办法将呢两个问题用佢变做一样嘢，然之后到最后佢解决到一啲嘢咧？嗱，佢点都要解决到某一部分嘢噶啦，佢唔可以完全唔解决嘅，佢一定要解决噶。咁嗱，首先我讲咗而家呢个戏到最后系点先？到最后咧，阿平咧就走去揾翻阿彩。就冇翻到去現代，佢就同阿彩話：我要同你喺埋一齊，同你一齊共度時間，就一齊面對而家呢個情況。咁基本上就完咗噶啦。 嗱， 我要加嘅注腳或者要提醒我哋嘅聽眾或者係有睇到嘅觀眾咧，就係、是、嚴格嚟講，佢冇強調或者冇再提起究竟佢同現代佢爸爸嗰個關係有冇任何改變。因为喺现代个戏入面其实係讲緊佢住喺个劏房度突然间火烛，然之后焗晕咗咁啦，可能跟住佢就瞓咗喺医院度。因为喺个戏中段係有一段就係个爸爸就喺佢身边喺度读报纸㗎嘛。 佢 就应该喺医院度佢晕咗啦，不省人事，就一路都系咁样不省人事，就冇醒过。咁但係呢到最后呢呢、这个阿平呢係完全冇去处理过佢同现代佢爸爸嗰个关系嘅。 係。 嗱，建基于我哋头先讲话呢一个角色佢个生活入面有两大嘅问题，第一就系佢本身嘅生活啦，佢自己个社会同埋佢爸爸，佢自己个事业，呢三个小问题变成咗一个大问题，就系佢嘅生活啦。跟住就系同阿彩个关系啦。嚟到个故事嘅最结尾，系佢深敲解决到其中一个问题啦。佢就 系佢唔使问米啦， 系啦，佢唔使问米啦，佢同阿彩决定喺埋一齐啦。 系， 但系呢个位佢系完全冇讲到佢翻唔翻去现代嘅。 嗯。 嗱，我唔認為每一個戲都要係，哎，佢初初同阿爸鬧交，佢而家就一定要同佢和好如初噶啦。佢初初同呢一個歡喜冤家嘅女仔，佢之後就一定要同佢拍拖。我唔係話一定要係咁，但我想知道呢樣嘢，你既然 set up 咗，究竟呢樣嘢點樣 pay off？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 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学术上我哋话呢一个有一个咁样嘅 set up 或者 foreshadowing， 即系我哋 set up 咗有一样嘢，已经我哋见到有一个咁样嘅前设。咁呢个前设到最后点样 pay off 咧？即系点样会呈现翻或者点样完结咧？呢样嘢到最后系点样咧？究竟系到最后我哋见到嗰个爸爸原来佢话佢放弃晒佢大陆嘅生意，然之后坐咗喺阿平嘅床边一路话我唔会逼你再翻去大陆做生意嘅，点点点喊晒咁样。但系呢个阿平就喺1941嘅时候对住阿彩话：，出嚟，我阿爸喊晒咁，彩嗰啲傻啊咁样。然之后唔翻去，究竟呢个古仔个男主角阿平佢点样处理咧？我想知。 嗯， 我唔系话我要知道佢嘅结局，或者佢一定要有改变。但系我哋作为观众，或者我哋一路都讲，一开始起承转合个最核心系咩？起承转合最核心系我哋人天性嘅八卦啊嘛。 系系， 我听到啊，佢嗰度有咁嘅故仔。哦，原来到最后呢个男仔选择点啊？放弃，佢选择完全唔理佢咯，系嘛？佢完全 ignore 咗佢咪得咯？由得佢系咁咯，咁我唔翻去嗰个问题咪唔系我嘅问题咯，系嘛？但系个戏入边 provide 咗一个好正嘅位嗱，呢度开始讲到就系我认为有啲乜嘢可以小改变大改善啦。 好， 那个小改变嘅问题就系话，如果佢喺现代嗰个社会，佢一路都觉得周围嘅环境咁差， 系 佢觉得当时嘅香港嘅政府啊唔好啊，啲人啊成日游行示威啊，为咗想争取一啲佢哋觉得系应有嘅权利啊，各种各样嘅嘢。阿爸要北上做生意啊，乜乜啊，觉得大陆嗰啲人唔好啊，觉得点点点啊。佢自己工作上又一事无成啦，可唔可以将呢几样嘢，佢嚟到1941嘅时候喺呢度，佢揾到一啲系更加重要嘅嘢，或者系令到佢人生有啲改变啊？譬如举个例，第一，佢见到身边咁多人，即系舍身救国也好，舍身救自己也好，舍身帮身边嘅人也好，佢会唔会有某啲嘅感动，或者佢尝试 take 某啲 action， 从而我哋见到佢个人物嘅改变啊，佢个性格嘅改变，呢一个我觉得已经系最简单噶啦，呢个第一。第二好啦，佢一路都同佢爸爸嗰个感情唔好， 嗯， 吓喺剧中呢个女主角咧都同佢爸爸有少少问题，就系、是、呢个爸爸咧就虽然已经死咗，但系咧佢系争落一身债，先至导致佢俾人卖落妓院噶嘛， 嗯， 呢度有一个咁样嘅 element 就系同爸爸或者同上一代嗰个关系，呢、 啊、 个 element 可唔可以用得到咧？可唔可以做一啲少少嘅手脚，令到我哋见到，咦？阿彩会咁样睇呢个世界㗎喎。可能佢话佢一路都冇嬲过佢爸爸。佢爸爸系做咗几多嘢，佢争人好多钱，甚至去赌。到最后佢都明白佢爸爸系因为乜乜乜乜，所以先会争人咁多钱，所以佢冇怨过佢爸爸。如果阿平又喺阿彩身上面，或者喺某啲事件嘅经历上面，佢重新去睇过佢自己同佢自己爸爸嘅关系，可唔可以有一啲嘅转变呢？ 系。 第三，而家喺呢个新版本入面呢，爸爸同佢一开始闹交嗰啲嘢啦，跟住一路爸爸都冇出现，除咗中间有一段就係爸爸走出嚟读咗几句报纸，就係话阿平你快啲醒返啦咁样。其实嗰一段係而家呢我宁愿佢冇咗好过㗎。 点解呢？ 因为如果阿平佢已经觉得啊我唔鍾意嗰个世界，我唔鍾意嗰度啊，咁阿爸爸读呢几句新闻亦读嗰几句报纸，其实而家冇对佢有咩大嘅影响啊，喺个戏入面起码我见唔到。 嗯。 即个角色亦都冇位做啊，因为喺个剧本入面係冇任何篇幅见到佢，哎呀爸爸咁样喺度读报纸俾我听，佢好想我翻去啊，死啦我翻唔翻去好呢？而家阿彩又身陷险境，我究竟系咪应该醒翻定系点呢？ 系。 冇㗎喎，冇呢样嘢㗎喎。直至到咩啊？直至到阿彩同佢讲话，你不如都系翻去你自己嗰个世界啦，我唔需要你啦，你走啦。但系原来佢系唔中意佢爸爸，唔中意现代嗰个世界嘅，佢根本完全冇翻去嘅意欲。咁、那个戏连基本嘅起承转合或者基本嘅戏剧冲突都已经系弱咗好多。 佢掉，佢咪有个位掉 iPhone 嗰度咧？ 系 可以话系一个 decision 嚟噶。 是一个 decision， 但是这个 decision 呢严格来讲呢是没什么大的意义的。因为那个 iPhone 呢，其实呢你想真啲啊，那个 iPhone 一路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哦，它通过 iPhone 呢它可以知道一些资料。 嗯。 特别是它去到1941呢它都能够知道哦 ,1941 年12月6号就点点点 ,7 号就点点点 ,8 号点点点 ,14 号点点点，它一路在这里讲，它知道这些资料，跟着就提示啲人。 叫佢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啊、嗯、但係由于佢只係一个即係黄毛小子，就冇人信佢，亦都会讲嗰啲嘢，亦都实际帮唔到个情况，佢淨係叫啲人走叫啲人走，佢帮唔到嗰啲人，到最后佢抌咗一个原来系乜嘢人都帮唔到个 iPhone俾我早就抌咗啦，喺边度差电啫？ 甚至乎佢爱人 冇奶妈噶嘛，不过可能嗰个时代好多其他奶妈，但系点都好，即系个重点系，其实嗰个 iPhone， 当然我都明白喺改编上面或者喺个剧本处理上，佢想描述一个好依赖 iPhone 嘅年轻人， 即系呢个年代， 系啊，我哋呢个年代好依赖呢啲咁样嘅手提电脑啊，各样嘢去帮我哋去生活嘅人，我好明白佢个用心啊，但系呢样嘢喺个戏入边，我唔认为系一个大到系令到我见到嗰个角色有一个好翻天覆地嘅改变咯， 同埋始终佢同爸爸嗰样嘢都系冇解决到，即系我都唔觉得话，我都系决定争佢一世唔翻去，又未至于。 系啊，即系你谂下，我又乱咁噏啊。如果佢嗰个 iPhone 突然间佢真系收到啊，但系佢收到系佢爸爸 send message 俾佢，咁我觉得就即系令到佢嗰个戏有某啲嘅改变，同埋会渐渐强化翻佢同佢爸爸嗰个关系，因为到最后戏系咩啊？戏系冲突啊嘛，冲突系其实系我都应该提过啦，就系、是、冇理由曼联对小童群益会噶嘛，即系而家1941的女孩系一定赢佢爸爸嘅，咁有乜好睇咧？我哋系想知道，哎呀，佢发现佢挂住佢爸爸，原来佢爸爸对佢都好好喎。如果佢而家咁样嘅话，佢爸爸系一样会好难过嘅。佢爸爸可能佢喺佢晕咗嘅时候，佢唔系听到佢爸爸喺度读报纸，系佢爸爸，好似我头先咁讲啦，佢放弃晒佢啲生意啦，甚至系佢爸爸自杀。 嗯， 而家个护士同个医生喺度倾计划，佢爸爸而家就瞓喺佢隔篱床啊，又系昏迷咗，而家都唔知佢可能去咗1941啦。 唔系，其实我觉得冇咁复杂，即系好简单。父爱呢样嘢其实已经好大噶啦嘛。本身父爱同阿彩咧，我觉得已经有选择嘅空间。但可能剧情上面呢个篇幅比较少啲，所以我哋睇唔到佢对爸爸嗰种挣扎喺边度啫。 咁呢一样嘢，我哋又即系我试下咁样讲啊。而家呢一个重演对比起上一次都咁多年之前啦。重演我觉得如果系之前嗰个戏好好嘅，你想做返佢嘅，我觉得系好嘅。咁你想有改编令佢进步嘅，我觉得系好嘅。将啲唔好嘅地方改善咗佢。咁但系淨系讲呢个爸爸同个仔呢条线呢，就旧嗰个版本我就认为系好好多。 以前系点样处理呢？有冇解决到佢哋两母子嘅关系？ 其实到最后呢，呢、這个阿平呢都系留咗喺1941㗎。但系呢喺旧嗰个版本入面呢，阿平呢系醒过㗎。第一次醒嘅时候呢，佢就话醒咗，哎呀，我做乜醒咗，我唔可以醒㗎，而家。 即系2014醒咗。 系啦，佢、 okay. 当时唔系2014啦，总之系现代啦。佢、醒咗，然之后就话死啦，我唔可以醒㗎，我而家要去救阿彩呀，我一定要想办法，我唔知点样要瞓返啦，我唔知佢搏晕自己定系点样，总之佢一定要想办法瞓返，然之后去返2014想办法救佢啦。咁我见到嗰个主角嘅冲动㗎嘛。好啦，跟住个阿妈就喺佢旁边一路喺度读报纸又点都同佢讲，你快啲醒翻啦，我喺度等你啊咁样。跟住有一场咧，我觉得又几有趣嘅，就系、是、咧呢、這个突然间阿平同佢妈妈咧就系、是、隔空就是、有一段对话嘅，就系、是、suppose 阿平系仲系瞓喺张病床度，个妈妈就坐喺侧边就喺呢度同佢讲紧嘢，就讲紧话，哎呀，我琴晚发梦啊，就梦见咗。我喺你身边咁样瞓着咗嘅时候，你企咗喺床头，我都唔知自己喺度做咩。点知阿平喺个舞台上面嘅处理，就系、是、真系企咗喺侧边就同佢讲阿妈咁样。跟住突然间呢个阿妈系听到佢讲嘢，即系突然间有一个咁样隔空嘅对话。咁呢个对话入边咧，就系、是、阿平就讲俾佢听，我而家去咗1941啦。个阿妈就咩啊？你咩去咗1941啦？总之我唔知点解释俾你听啊。阿平同佢讲，我唔知点解释俾你听。我而家你有啲好重要嘅嘢要做啊，我一定要救一啲人啊，我唔可以就咁翻嚟。跟住我妈突然间心明大义咁样同佢讲话，咁你快啲去做完，你好翻嚟啦，着多件衫啊仔。嗱、欸，你见到呢个阿妈同呢个仔嗰个关系咧，即系呢个阿妈佢唔知有啲咩可以帮到佢啊，但系佢叫佢，如果你真系即系有一样咁重要嘅嘢要做嘅话，你去做啦，但系你要小心啊，你保重啊咁样。你见到呢个仔阿平同呢个阿妈嗰个关系咁样建立咗咧。呢、這个阿平突然间再要抉择喺之后佢留低定系走嘅时候咧，呢、這个变成好有戏嘅选择、 或者我知道佢总会翻嚟咯，我就会更加期待佢点样处理个女仔，或者佢到去到边个时候，佢觉得我系咪应该要翻去啦？其实佢呢一个抉择系最好睇噶嘛。 系啦，但系咧就即系讲开，继续讲就系、是，不论系之前个版本同埋新呢个版本咧，那个剧本咧都系写阿平系留咗喺1941嘅。嗱、我唔系话佢唔可以留。留喺1941，但我想知道呢样嘢嘅对于个主角嘅意义，或者佢嘅后果 佢有冇啲咩 sacrifice， 有冇咩放弃咗或者点样？我想知道咯，因为而家两个版本都系去到嗰度咧，佢突然间咧就系、是、爱情系大晒嘅，佢突然间就决定同佢喺埋一齐、嗯，虽然知道前面系重重嘅险阻，仲要挨三年零八个月，如果我唔死得嘅话，我哋咧就有好日子过噶啦，即系呢个都当然好伟大啦，但系某程度上佢都系冇解决到，咁佢阿妈点算啊？ 嗯、 即系点解我哋成日笑嗰啲电视剧集最尾嗰一集烧紧嘢食嘅时候，总要讲话啊边个边个就好啦，而家去咗美国啊，嫁咗俾个鬼佬啊，生咗个仔添啊，你睇下我仲有佢幅相，因为我想知道佢跟住点样啊嘛。 系系。 咁喺个剧本入边亦都有一句话，哎呀，我头先喺街度见到有个 B B， 佢冇事啊，佢唔死得啊，我喺度谂，唔知呢个会唔会其实系我祖先嚟嘅咧？唔、 嗯、 知呢个会唔会系我阿妈嚟嘅？即系究竟佢同现代嗰个关系会变成点啊？现代嗰边佢妈妈以后点算呢？就是一路咁样守喺佢床边嗰度等佢醒，但系佢永远都唔醒，佢留喺1941啦。定还是系一路喺写呢个剧本遇上1941的女孩嘅时候，系想出下集1942的男孩，定系乜嘢噶咁样？咁但系我哋真系唔知啊嘛。但系嗰度而家唔系 open ending，、嗯、 我又唔可以讲 open ending， 但我觉得有啲含糊。 唔系啊， 我觉得个男仔 open ending 啊， 好坚持要留低，但系佢又真系冇谂住翻去嘅意欲。 系啦、啊，嗰度我觉得系即系掉咗喺半空之中，而嗰个起承转合就系你唔理佢咯。Open ending 同埋咁样吊住喺空中唔理佢系两样嘢嚟噶。Open ending 系，哎呀，我哋唔知佢会点咧，然之后我哋要自己尝试去俾一啲空间我哋去消化。 嗯、 但系而家我睇落去个剧本唔系想我哋有空间消化，系冇时间或者系冇章节冇篇幅，唔想去理现代嗰个世界咯。咁、 嗯、 我觉得呢个就真系一个编剧上嘅问题啦。 嗯，咁今次遇上1941的女孩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剧本啦，个讨论空间都几大。不过无论如何咧，我哋都系鼓励多啲香港本土嘅制作嘅。 绝对系。 希望咧每一个剧团都会继续创作佢哋无论音乐剧定系话剧嘅剧本啦。咁我哋亦都会有更加多嘅机会同大家再继续讨论落去嘅。好，咁到最后啦，希望咧喺呢度送一首歌俾大家，就系呢一个剧目最后一首《穷天揭地》，送俾大家。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